庆祝太阳节，斯洛伐克筹委会近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以3月11号到4月20号为庆祝期间，并在此期间举办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不朽的革命生涯和业绩。